啪啪。 这位体育亚大的朋友，我问你，你也是大学毕业吧？这可是复旦中文系的，这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说啥字 啊？这位朋友提个字 啊， 就是那个啪 啪 啪， 绕到 十分美好。 啪，咱有的是词儿。啪啪，咱有的是词儿。 咱换个字行吗？ 啊，就这字啊。 啪 啪， 郭啪子的啪， 郭啪子的啪。 啊，啪子姓郭。 你先别背手好不好？ 啊， 郭 郭莫若若若即若离， 离 离心离德， 德 德才兼备， 备 备战 备荒。 这词儿十好年前听过这个。荒 荒山土岗， 岗 岗位责任制。 纪律性还挺强，对不对？ 志志同道合， 合 何去何从， 从 从若道强， 强 强大无比， 比 翼双飞， 飞 飞煞走石，十分美好。大学毕业， 不是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不算这个， 为什么？ 就不算，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你假扮这位朋友，他是你表弟。 没错，好像是你们表兄弟，他安排一个特务坐那儿， 不算这，不算这个 啊。对对对对，这是我表弟，你上这边访，因为不是我表弟， 这边没个表弟。什么字？拿一点。好，哼，什么字？我现场采访一下。好，那什么字？对，拿一点啊。好，别那边踢啪了，就别哏儿，再大声一点，哏。不是你们俩是同学吧？跟他都是复旦的，你们俩。好好好好，哎呀， 没错， 这得看出素质来了，就是不一样。这 提什么字？ 提那就是那个格 格， 就是格 格 格，很，你这人很格。哎，同志 啊。哦，你问一下提格的这位朋友 干嘛， 姓字名谁，哪里住址？ 你管得着吗？ 一会儿我从格绕到十分美好，你又说了提格的朋友，是你表姐。 那是位男同胞 啊，是你男表姐。 啊，就这字，来吧， 格绕到 十分美好， 格 go to better。 打打打谁打你啊？ 你到底说哪国话呢？ 不是，两国都有， 来回串是吧？ 哎， 说什么来着？你刚才 呀 呀 呀呀， 比格还难 呀。咱有的是词儿， 有的是词 呀。 提格这方，谢谢你啊，你是我表弟啊。谢谢，非常好。 呀呀呀，鲁江派 派 盼星星盼月亮， 亮 亮亮亮姐李姐。 你二姐全来了。